一首陈慧娴《红茶馆》。80年代初有一个精彩的声音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她是当时在看来有一点风格前卫的林忆莲。从《都市触觉》这个系列开始，林忆莲仿佛释放出了全部的魅力，仿佛她那种单眼皮小眼睛都释放出了无限的风情。来分享这首她的90年代初的代表作，来自于林忆莲，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 969公益主张时间， 足以摧毁你的完美，诚邀你和我一起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。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， 哎呀，疼死我了！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，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，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。为了自己和他人，禁止高空抛物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，说我学习很认真。爸爸妈妈，